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巫启贤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情歌王子，他的《太傻》《爱那么重》《思念谁》等等经典歌曲都深受歌迷的喜爱。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星光之旅当中呢，要跟您一起来欣赏巫启贤的经典好歌，聊一聊巫启贤和家人之间的故事。说起巫启贤，他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头特别大，而且呢特别硬，所以家里人都管他叫石头。巫启贤从小就特别的执着，性格也十分顽强，他认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去做到。从这点上看，石头这个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了。巫启贤的父亲一直劝说巫启贤要好好的读书，不过巫启贤却始终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经过了勤奋的努力，终于在音乐方面获得了成功。首先为您送上巫启贤的成名作《太傻》。 这次影响了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足够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了解，是什么能让我 真爱只能那么浓，心里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只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我曾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 刚才听到的就是巫启贤的这首成名作《太傻》，很多朋友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呢，就会想起当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的那份感动和记忆犹新。其实早年巫启贤会进入歌坛，父亲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过呢，这些影响都是反面的，因为巫启贤的父亲很看重传统，只希望巫启贤能够好好读书，以后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在初中毕业以后，父亲发现巫启贤还在偷偷的玩音乐，他立刻抓着巫启贤的手说，那么你书也别读了，跟着我去工厂学焊接吧，起码今后还能当个工头。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啊、但即便是这样，巫启贤也没有放弃音乐，他仍然在业余的时间拼命的练习唱歌。结果在1983年他的单曲《邂逅》在各个电台热播了，随后他与唱片公司成功的签约，几年之后他发行了专辑《你是我的唯一》，确立了自己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并正式的踏足我国台湾的唱片市场。而那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你是我的唯一》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巫启贤的代表作品之一。下面呢，就把巫启贤的这首《你是我的唯一》送给你。 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爱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好避。爱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听完了巫启贤的《你是我的唯一》，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巫启贤和他的父亲之间的故事。巫启贤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这个咱们刚才说过了，在儿子面前父亲很少露出笑脸。而在巫启贤成名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他最想听到的话就是父亲的夸奖。后来巫启贤的父亲还真的夸奖过他一次，虽然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在巫启贤成名之后呢，有一天弟弟拿着他的三张新专辑让他给签名，巫启贤觉得很奇怪，就问弟弟说，不是前几天才给了你几张吗？ 你要这么多的签名的专辑干什么呀？弟弟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坐在旁边的父亲有些沉不住气了，站起来说，是我朋友跟我要的，因为你的歌唱得还不错了。说完父亲赶紧钻进了里屋，而坐在客厅当中的吴启贤这个时候心里乐开了花，他还特意在磁带的封面里写了些祝福的话。哎，由此可见父子的这种非常特殊的但是非常真挚的深刻的情感。好了，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呢，送上吴启贤的那一段日子。 听到 DJ 又播出那首歌，一首令我深深弹出的歌，发生在啤酒周围的故事，还有住过的房子，昨天又接到一个问候的电话，禁不住又谈起那一段日子，曾经为了我失恋的伤痛，你们陪我流泪痛哭，多少次我们夜里漫步，谈谈人生与前途，多少次的酒后真情流露，天空里星星无数，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那年的世界杯，我们还看着电视，为了足球明星共同欢呼，东东和 Rocky 在门边互相追逐，没有人夜里独处，你们都喜欢穿我表演的衣服，曾在演唱会里抱头痛哭，友情对我来说是另一种财富，在心灵上不再孤独，多少次我们夜里漫步，谈谈人生与前途，多少次的酒后真情流露，而今我只能抱着吉他，望着天空里星星无数，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多少次我们夜里漫步，谈谈人生与前途，多少次的酒后真情流露，而今我只能抱着吉他，望着天空里星星无数，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巫启贤的故事。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温柔而贤良的女性。巫启贤同样也娶到了一个特别贤惠的妻子，我国台湾的模特彭美君。 在1999年的9月，中国台湾省的花莲地区发生了7.6级的大地震。那个时候的巫启贤在朋友家聚会，突然女朋友彭美君打来电话，告诉他台湾发生了地震，又说自己已经怀孕了，如果再不告诉他，恐怕就没有机会了。当时的巫启贤可谓心急如焚，由于某些原因，他无法立即赶到台湾去见女友。好在最后彭美君平安无事，这也是巫启贤记忆当中最难忘、最甜蜜，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个夜晚。而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经历，两个人都由衷地感觉到对方是彼此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人。而下面的这首歌曲想来最能体现巫启贤当时的感受，那么送上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吧。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和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巫启贤演唱的《等你等到我心痛》。现在咱们来聊一聊巫启贤和妻子之间的这份感情故事。在那场可怕的地震之后，巫启贤和彭美君的感情更加的牢固了。在2000年的5月，这对有情人在新加坡注册结婚。当时的彭美君因为临近生产，穿了一件白色的孕妇裙，巫启贤则更是简单 T 恤加牛仔裤。半个月之后，巫启贤的大女儿巫永欢出生了。那个时候的巫启贤正在香港拍戏，妻子临产前的一刻，他打来电话， 彭美君想起那些百感交集、辗转流离的往事，委屈地大哭了起来。在那天晚上，吴启贤觉得很惭愧，重要的时刻不能陪在爱人身边。等回到了台湾，吴启贤愧疚地来到妻子的床边，轻声地演唱了《爱情傀儡》，因为他始终认为在爱情方面，自己一直都只是妻子的爱情傀儡。好了，听完了这个故事呢，再来听这首《爱情傀儡》吧，想象一下吴启贤的感情世界。 别让我在每一个夜里被你侵略，是我对你不了解，还是我不懂拒绝？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何必在乎我是谁，又何必如此虚伪？ 听完了吴启贤的《爱情傀儡》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一聊吴启贤和妻子结婚之后的故事。在吴启贤结婚以后，他的事业仍处在一个低潮期，为了谋求更新的发展，他在外面苦苦打拼，根本顾不了家。彭美君就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这段时间当中，有朋友给彭美君介绍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彭美君非常的矛盾，正打算跟丈夫好好的商量一下。没有想到的是，吴启贤在拍摄一部影片时不慎摔断了踝骨，情绪特别低落。为了照顾丈夫，彭美君毅然决然地打消了出去工作的念头。从此，吴启贤对妻子的感激又增多了一份。好了，各位，聊到这里呢，咱们上半段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为您送上吴启贤的这首《但愿》，一小段广告和信息过后，娱乐大篷车的精彩旅程继续进行，稍后见。 远远的天，敞开一扇门，听我心愿一声声。悠悠的歌，唱出情意深，缓缓随清风飞升。遥遥的梦，亮起一盏灯，暖暖甘露夜归人。悠悠的心，不会再苦闷，化成热泪一阵阵。但愿人生没有起乐，但愿平安一程又一程，但愿梦想都成真，但愿情人不离分，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但愿人间没有伤痕，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 乱赶路也归人。悠悠的心不会再苦闷，化成热泪一阵阵。但愿人生没有起冷，但愿平安一程又一程。但愿梦想都成真，但愿情人不离分，但愿世上疾苦不苍穹。但愿人间没有伤痕，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但愿人生没有起冷，但愿平安一程又一程。但愿梦想都成真，但愿情人不离分，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没有伤痕，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下半段旅程现在开始了，跟您继续聊一聊巫启贤和家人之间的故事。2001年，巫启贤的事业终于有了好转，他开始接商业的演出。在一次演唱会上，一位冲动的歌迷把饮料桶砸在了巫启贤的身上，接着他的同伙们喝起了倒彩，他们是想让巫启贤马上结束演唱，好让他们的偶像快点登台。巫启贤当时方寸大乱，竟然忘记了歌词。关键时刻，彭美君抱着女儿勇敢地登上了舞台。她说道，今天是我女儿1岁的生日，本来是想等着爸爸唱完我们才上台的，可是女儿已经等不及了，所以爸爸突然停止唱歌了。台下的歌迷先是开怀大笑，紧接着为甜蜜的一家三口鼓起掌来。随后巫启贤唱起了一首快歌《人生如梦》，歌迷被他的歌声彻底的感染了，一起合唱了起来。彭美君与女儿为他们打拍子，场面十分的感人而热烈。一首《人生如梦》成就了巫启贤与妻子相亲相爱的一段佳话。下面呢，送上巫启贤的这首《人生如梦》。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的吹送，走过了春夏，卷过了秋冬，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像蝴蝶穿越了时空，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有苦有乐有笑有痛。人间残梦，梦里纷纷碎动，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间残梦，

只求你真正的明了。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听完了巫启贤的爱那么重，继续来聊一聊他的家世。巫启贤的大女儿十分的聪明，在教育女儿的方面，巫启贤这个父亲当得很开明，女儿喜欢什么就学什么，让兴趣成为女儿最好的老师。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喜欢上了画画，巫启贤十分的支持，有的时候女儿画画的水彩把客厅的地板和桌椅全都弄脏了，巫启贤也不在意。每次女儿画完画，不论画得好坏，巫启贤都会第一个冲过去夸上几句，并且请女儿把画转送给自己。年幼的女儿总是会亲自把画贴在父亲屋子的墙上，并为此感到自豪。后来女儿渐渐地长大，绘画的水平也高了，她才发现原来挂在父亲房间里的画有的很丑，于是就悄悄地换掉了一些。吴启贤发现以后就笑着对女儿说，只要是你的画爸爸都喜欢。女儿听完之后会感觉特别的幸福。好了，来听吴启贤的这首《思念谁》。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刚才听到的就是巫启贤的思念谁。现在巫启贤最思念的人是谁？当然是他的女儿。可以说巫启贤非常宠爱自己的女儿，但是这种宠爱也是有原则的。有一次女儿玩得太高兴不想吃饭，妈妈怎么劝都不听，还跟妈妈顶嘴。巫启贤听到之后立刻从卧室冲到客厅，大声地呵斥女儿说，你刚才对妈妈说什么。女儿是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发这么大的脾气，当场就愣住了，几秒钟之后跑回房间大哭了起来，任凭巫启贤怎么敲门都不开。妻子看见女儿哭也心疼了，开始埋怨起了巫启贤，最后还是妻子把女儿劝了出来。娘儿俩异口同声地说巫启贤态度很不对，应该道歉。这回巫启贤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举双手投降。结果娘儿俩都被他搞笑的举动逗乐了。这件小事之后呢，巫启贤更加的感谢妻子，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庭不会如此的温馨。而我相信下面这首歌曲最能表达巨贤当时的心声了，请欣赏《真的谢谢你》。 在我的心底有一块温暖的土地，允许我哭泣，也堆积了我所有努力。即使有叹息，我大声唱歌，因为你。不管到哪里，我不寂寞，因为你。你总是冷静，坚持我追逐着胜利。原谅我粗心，总是忘了说甜言蜜语，偶尔也会忘记，在角落等着我的你。真的好感激，因为你才没放弃。真的谢谢你，让我能清醒，面对所有悲喜，像朋友一样彼此关心。真的谢谢你，身在异乡的孤寂，不畏惧，点点滴滴因为你，我无法证明所有温柔的奇迹。我依然清醒，拥抱着你是我的幸运，好想告诉你，对这一切多珍惜。每一个甜蜜望着天际，因为你。真的谢谢你，让我能清醒，面对所有悲喜，像朋友一样彼此关心。真的谢谢你，身在异乡的孤寂，不畏惧，点点滴滴因为你。宁愿舍弃所有虚伪话，贴近单纯的心。生命不怕苦与痛，只怕会逃避。因为有你，我一直充满勇气。有悲喜，像朋友一样彼此关心。真的谢谢你，身在异乡的孤寂，不畏惧，点点滴滴因为你。我不畏惧，无牵无挂因为你。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巫启贤和他的家人的故事。在2004年，巫启贤时来运转，他和内地的某公司签约，并且还举办了巫启贤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了演唱会，巫启贤开始进行魔鬼般的训练，每天长跑2万米，还要游泳1小时，以加大肺活量。彭美君则暗暗为丈夫捏了把汗，因为演唱会的时候最怕失声，于是她就到处搜集保护嗓子的秘方，嘱咐丈夫按时服药。为了让伴奏的乐队卖力的工作，彭美君整日的守在排练的现场，经常会跟大家聊天，口袋里还装着大家爱喝的大麦茶。可以说巫启贤的再次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妻子。说完了这个故事呢，带给大家一首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 镜中樱花乱舞风，谁不怜惜情浓，春去秋来四季空重，留不住又何必眷恋残红。红 面来，去呀去夜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辨，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空中楼阁青云中，谁不追逐寻梦？浮歌一朝，转眼无踪，留不住，又何必苦苦争锋？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都是一场 梦。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辨，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辨，满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巫启贤的《红尘来去一场梦》。听完巫启贤的这些老歌呢，我们来说一说他近期的生活。在2009年，巫启贤又迎来了两件高兴的事情。首先是他在北京购置了房产，把妻子和女儿都接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不用再受两地分居之苦了。其次是在2009年年底，他发行了翻唱的专辑《好经典》，获得了歌迷的一致好评。在谈到未来的时候，巫启贤表示自己仍然挚爱着音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退出的念头，等到十年以后再想退休的问题吧。不过他还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他越来越恋家了，以后一定会多安排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好了，各位，说到这里呢，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同样来自巫启贤的《团圆》。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回味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心甘情愿。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